你好，我是雨木。现在介绍，现在介绍这部片，有点恍神，《崩坏人生》（Demolition）， 2015年的电影，它是一个小成本的独立制片，导演还蛮出名的 ，John Mark Valley， 他拍过《要命俱乐部》，这是比较广为人知的啦，就是那个在 Dallas。的一个药头的故事 ，Matthew McConaughey 拿到影帝是那部嘛？应该是拿奥斯卡是那部对。好，这个《崩坏人生》哦，上映了一阵子之后，我就租片来看啊，好不容易把它看完，好不容易啊，怎么说嘞？哦，这部片在讲一位在岳父公司上班的胜利女婿，她看似成功的人生，在失去妻子之后起了变化，生活态度的变化，片子不容易观赏。我和几位朋友交流分享一下观后感，因为他们有去看哦，普遍的就是感到电影内容有点沉闷的。的确，因为它不是那么高潮迭起、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哦，尝试告诉我们一些想法。我自己是蛮喜欢的，不是我特别爱冷门，人家热门我冷门怎么不是啊？就是他有一些想法蛮有意思的哦。我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正面，另外一个是反思，正面还有反思。正面的是男主角啊，他的年纪不算大。他在里面没有明确的说出来，只是一种感觉啦，就是最多40吧，我觉得最多，因为那种生活啊、说话反应什么，最多40岁，因为车祸事故，你想知道为什么40吗？我真的没有原因，就是这么觉得，因为车祸事故，男主角他失去了妻子，意外的打击啊。他似乎应该难过，事实上他是难过的啊。他为什么说他似乎应该难过？事实上他是难过啊，可是一时间他并没有周围的人呢所期待的那么难过。这要怎么讲？有时候在人多的地方发生事情，意思是人多的地方发生事情，也就不止我们自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周围的人也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会引起一种人之常情的局面。就像男主角要某个人丧妻，妻子往生了，周围的人知道了会有什么反应呢？他应该很难过吧，他应该没有办法上班了，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他看起来好像游魂似的，也应该吧，毕竟那么突然的打击等等诸如此类的设想哦，这就是人之常情反应嘛。这些应该大家都来自于我刚刚说的人之常情，在人多的地方发生事情呢，这不是只有我们知道，大家都会知道，就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呢。男主角他是苦主嘛，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所谓人之常情他应该要反应到怎么样难过的那种程度啊，那样被预期的那种难过他没有，而其中是什么都可以的原因啊，比方说他们两夫妻彼此不是那么亲，也没有那么爱，所以不是太难过，我把这个假设啊，也可能打击太大，未必立刻能有所反应。有那种人生体会，你知道，就是很大的刺激的时候，人不会立刻有反应，因为刺激太大了，会顿住，会愣住，要一下子才能够反应出来，可能尖叫啊，可能哭啊，我不知道，就是他不会立刻，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差。也很像淤青啊，我身体撞到的凹陷淤青啊，需要一小段因人而异那种抽象的时间才会慢慢浮出来这个紫黑色的淤血嘛，它不会一撞马上就变 紫黑色的，不会，它需要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味道啊。甚至呢，没有原因也是一个原因，那就觉得没有原因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难过。他似乎应该很难过，可是不知道该难过什么啊。这也是一个原因嘛。对我来说，男主角的情况比较接近最后一个，他看起来比较像最后一个。电影后来也有把怎么回事演给我们看呢，也就是男主角的设法找出到底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自己长久以来的生活过得有些麻痹，不是那么麻木不仁，也没有到不仁，麻痹是指几点钟就要起床，哪一天要去上班，哪一天不用去上班，老婆是这样，岳父是那样，就是都一直都是那样，房子很漂亮，欸，时间久了有点麻痹啊。暂时跳开来看这桩人间事啊，如果男主角没有失去太太，他的人生走到某一天呢，还是会因为来自于其他的事情呢，给他打击，使他想要找出生活到底怎么了。也或者就像电影里面演的这样，他失去了太太，因此反思自己的人生，奇怪，应该要难过，可是没有那么难过，反思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那不管是哪一种版本哦，好端端的生活，就是生活就在那里，而这个人他愿意去找，去挖掘其中有哪些怪怪的地方，这个做法是非常勇敢的，而且旷日耗时。就像电影里面提出来的想法，如果一个人想要修复修理某些东西，他可能坏掉，他可能也没有坏掉，他就是想要弄清楚，或者是想要去修理这个东西，必须把东西整个拆开来看才能够找到一些。只是先前所说这部片不是那么容易观赏的一部片呢，因为他这个意识形态那个思想的东西比较多啊，就是怎么讲，不是说不专心看片，就是有时候看不是那么专心，你知道，就一晃神就是在演什么东西啊，就会变这个样子。好，那此处啊就是一个例子啊，我打个比方来解释怎么说整个拆开来看哦。假设我们在家里某个小东西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它不见了，而现在需要用它。不过我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你知道有的人哦，在家里东西不见了，那他就不会去找。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哦，东西不见了很正常的，东西就是自己会不见，东西也会自己再跑出来，不需要去找。而且东西既然会不见，那这东西应该不太重要。重要的东西呢，它不是不会不见的，所以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插曲啊。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个东西不见了，现在要用它，怎么办呢？找，把它找出来，沙发挪开啊，床铺搬开啊，翻箱倒柜的找啊，也许整个家被弄得颠倒边底朝天，颠倒病了，都找找找找 找, 找，不管哦有没有找出那一件东西啊。我们很可能在过程当中发现其他的东西，可能是某张照片怎么会掉到沙发后面，意外的找到，于是看照片，看着看着就想起某些回忆啊，或是床铺搬开的时候的发现床铺底下怎么灰尘这么厚啊，哇，这样不行啊，对身体太不好了，开始打扫。打扫扫扫扫扫扫出一些莫名其妙，就是床铺底下就是给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掉在那里的地方啊。打扫的时候又扫出另外的小东西啊，那这个小东西不知道又会因此而想起什么。还有可能找着找着找的过程当中，发现本来想要找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在找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甚至啊，比原本想要找的这个东西还要更合适，更接近这个问题所在，所以这很有意思。没有翻箱倒柜的原来，就不会有那些后来。没有想要去着手去找，把家里面整个地毯式搜索，没有这个过程的话，也不会有这些发现，所以没有那个原来，也不会有那些后来。可是呢，找啊，翻找，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呢。找完还要收拾， 所以我才会说那是勇敢的行为，就把东西全部都拆开来。你知道它是一个譬喻啊，不是一直在演给大家看说这个沙发应该怎么拆，那个东西应该怎么破坏，没有，它是一个暗示啊，就是这个生活的正面的很勇敢的行为。第二个部分呢，反思。我本来想说反省，但是我觉得反省是那个程度比较严重，比较严肃，它不至于到反省，它是一种反思，就是换个角度想一想，从另一面想一想。刚刚是正面嘛，勇敢的行为，另一面换个角度怎么看呢？电影里面他提到愿意检视自己的生活，设法有所突破，励志丛书啊，写也写不腻的内容，就像这样，改变从自己开始，好好的把自己从头到脚的想一想，看一看，什么的，你知道吗？就是励志丛书。我的口气好像不以为然呢、啊，我就应该这样说哦。这个事实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毕竟真的是勇敢的、积极的、正面的行为。但是我想强调，就是它不是免费的，它有代价。愿意检视自己的生活，设法有所突破，很正面，但是它有代价。这代价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生活到底怎么了？我们像男主角一样，开始拆解家里所有的东西，就刚刚说嘛，它是一个象征行为啊。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读者，听到这边还是觉得这样说实在是很抽象哦。男主角在那个电影情节里面哦，他是不是因为这样把家里面都拆掉啊？这个拆那个打碎什么的，而意外的找到一张很关键的照片呢？其实就是那个味道啊。他如果不去拆的话，他还是不晓得。而那张照片提供了很、不要讲提供了，这种很奇怪，就是那个照片，就是我刚刚说的，好像你想要找一个小东西，可是你意外的却发现，从过程当中得到了这个，哦，原来原因是这样啊，就是这种感觉哦。挖出生活到底哪里出毛病呢？的确很勇敢啊，必须要说呢是有条件的勇敢啊，例如登山。我们去爬山，很有挑战性的一项休闲活动，不是比赛的休闲活动，全力攻顶往山顶爬，同时还得想一想然后怎么办，有没有体力下山，而不是在峰顶叫计程车来接，按一下 Uber 来接我下山，准确的说应该是叫直升机来接啦，脚已经没有知觉了，没办法下山的。好像有个电影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啊，那种情况太尴尬了。男主角说他自己一直都知道某些东西，只是没有特别注意他们啊，以至于堆积堆积堆积成问题了。当他想要开始挖，想要开始拆解，也不知道从何着手，索性就全部都拆了，看可不可以因此知道什么，总有个水落石出这样。其实都退一步说，生活有些东西，这我个人的想法啦，那当然这观后感整篇都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是指它不是那么普世价值的，只是分享给读者们的参考。生活有些东西不能挖，不能够说去拆开来看就拆开来看，真的不能挖。也说不定这个想法可以拿来拍《崩坏人生二》，就是拯救地球的题材，常常看到有续集嘛，但是拯救人生好像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续集，不然就是打趣的说啦。我只是有感而发哦，这生活有些东西不能够挖。不是因为我们已经都整理好了，整理好了你又去把它弄乱了，不是，而是我们把东西翻找出来之后，那个代价太大了，没有办法收拾，而且那只会让生活更混乱，恐怕不是我们原本想要的样子。人家都说嘛，不知道的，就让它继续保持不知道。其实会这样讲哦，心里面都有数，只是不想要那么具体的看清楚。因为有代价，所以除了拆哦是一种生活哲学， 那个藏哦，藏有时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拿捏体会都在岁月里，有时候应该拆开来看，但有时候有些东西代价太大，应该藏起来。谢谢你聆听到这边，觉得这部片有点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我的网站看它的剧照啊、预告片啊。谢谢你，好，我们下次再为你介绍其他的更有意思的片子。读者们可以随时在我的网站看到很多介绍，包括我的散文。谢谢，谢谢。